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走出戏说的迷雾，聆听历史真正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从德国入侵波兰到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成为了人们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题。但是在二战的历史上，在这些战役的背后，却有着许多让人称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让人着迷的事情。而这些故事却很少有人描述。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就为大家讲述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神秘广告。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号，星期天早晨的4点，美国太平洋舰队常驻基地珍珠港以北250海里，东边的水线已经发白了，宁静的拂晓即将到来。一支庞大的舰队打破了宁静，向南驶去。6艘航空母舰排成了2路纵队，在他们的四角有2艘高速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最外的一圈是9艘驱逐舰。而在这个钢铁花环最前面引导的是一艘轻型的巡洋舰和2艘潜艇。舰队在尚未破晓的海面上留下了一条又粗又宽的雪白的航迹。每一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排满了双翼展开、引擎开动的战鹰，它们的机腹下有的挂着重磅的炸弹，有的挂着鱼雷，铅灰色的雷壳上微微闪烁着冷光。早晨的6时，舰队放慢了行进速度，赤城号的舰首缓缓地转向北方，也就是来风的方向，主桅杆上的 Z 字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赤城号的舰身剧烈地摇晃着，如果在平时所有的训练就将被取消了，但是舰长渊田美津雄中佐知道，今天只要甲板还在水面上就必须起飞。渊田扶了扶头上的牵针带，把油门加到了最大，他的97式攻击机顺利地升空了。而后的15分钟时间里，49架水平轰炸机、40架鱼雷机、51架俯冲轰炸机和43架零式战斗机，一共183架飞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全部升空。机群迅速完成了编队，在舰队的上空绕飞一周后，像离弦的箭一般扑向了美国的珍珠港。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中，野村大使正在接收一份东京发来的 一共14部分的电文，并奉命务必将这份电文在华盛顿时间13时之前交给美国政府。在一大堆的外交辞令之后，在电文的最后一部分说明日本政府对不能通过进一步谈判达成协议而表示遗憾。于是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军的整个空袭行动持续了约2小时，而真正的攻击时间约1小时30分。日军共消耗鱼雷40条，各种炸弹556枚，总计约144吨。战斗当中损失飞机29架。由于日军的飞行员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全都不带降落伞，所以机上的55名飞行员全部阵亡。加上起飞时有一架飞机因故障坠毁，返航时有2架飞机因为迷航而坠毁，总共损失飞机32架，还损失了一艘大型潜艇和5艘袖珍潜艇，阵亡艇员77人，被俘1人，总计人员损失133人。而反观美军，有4艘战列舰，他们是亚利桑那号、加利福尼亚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俄克拉荷马号，以及一艘布雷舰、奥格拉拉号、一艘靶舰犹他号沉没，一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重创，3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5艘辅助舰轻伤，飞机被炸毁260余架，伤63架，人员死亡2334人，失踪916人，伤1341人。尽管日本偷袭的主要目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以及22艘其他的军舰不在珍珠港，而且油库和造船厂未遭破坏，但是日军此次偷袭作战组织周密，行动果敢，代价小，战果大，堪称突袭战力的经典之作。1941年12月7号当晚，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次日，罗斯福向参众两院发表战争咨文。罗斯福总统摒弃了轮椅，坚持站着发表了简短但是感人的演讲，要求对日宣战。他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获得了一致通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有许多令人称奇、让人百思不解，甚至非常着迷的事件。多少年来，许多人一直都在致力于探究他们背后的故事。珍珠港事件就是其中之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神秘广告。 1937年的12月12日，日军田中上尉率领一支海军轰炸机中队在中国的扬子江上空溯江而上。扬子江原本只是长江较下游的部分，但是由于这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名字，扬子江在外语当中也就代表了整个长江。就在田中上尉的中队密切注视着江上来往的船只时，一艘吃水450吨的美国军舰潘内号正顺流而下。潘内号是在上海建造的，以便在中国的河流上服役，保护美国船只航行不受海盗的侵扰。潘内号的指挥官是詹姆斯·赫兹上尉，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1936年到潘内号担任了指挥官。潘内号全长191英尺，配有2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和1门50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另外还有10门用来对付海盗的机关炮。船上两个浅黄色的烟囱和舱壁上方的船棚都表明这艘船吃水不深。船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即使高度近视的人也可以从很远的距离看到这面旗。潘内号上有55名船员，当时正在执行救援任务，从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城疏散出4名美国使馆官员、5名难民和1群西方记者。时近中午， 潘内号已经前进了30英里，指挥官将其所在的方位报告了上海，说他们正准备抛锚休息。自从1937年7月在北京郊外发生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场野蛮的战争在中国不断的升级。日本在国内进行了全民总动员，他们印制了许多份的宣传手册，呼吁后方的人上前线，并要求军队发起解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亚太地区的圣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圣战起源于10年前的1927年。当时日本的将军和舰队司令们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命名为塔纳塔的绝密计划。这个计划是日本征服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并同美国作战的蓝图。10年之后，在南京附近的扬子江上，潘内号上的船员们正在悠闲地享用着午餐。下午的1点30分，中队长突然喊了起来，日本老乡，我们开火了。向潘内号投弹的就是田中上尉率领的中队，后来得知有8至15架飞机。赫兹指挥官跑向了驾驶舱，发现炸弹已经把驾驶舱炸塌了，连船长的腿也被炸断了。甲板上，全球新闻社的记者艾雷抓起他的摄像机开始记录下这一幕。飞机急速下降到如此低的高度，他很容易就看清了飞行员的脸。艾雷意识到，毫无疑问，日本人能够清晰地看得到船上迎风招展的巨幅美国国旗，但是他们仍然在继续轰炸。他被这个发现惊得目瞪口呆。而就在这时，潘内号上的船员们跳到了他们的机关炮位上，对着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开炮了。考利杂志社的远东记者马歇尔吃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注意到日本飞机飞得这么低，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轰炸一艘美国船只。几分钟之后，马歇尔被弹片严重击伤，弹片飞进了他的脖子、肩膀、胃和前胸。同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执勤官安达斯上尉接替了受伤的赫兹，指挥着机关炮向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开火。突然，他也扑倒在地，他的喉咙受了伤。在第一声爆炸响起的20分钟后，已经被机关枪和炮弹碎片打得千疮百孔的潘内号开始下沉。安达斯上尉因为脖子上的伤口大量失血，已经无法说话。他爬到甲板上，用粉笔在舱壁上写道：“去乘救生艇，尽量靠近岸边，然后把救生艇送回来。”于是，大量的美国海军船员和乘客们拥到了船边，爬进了救生艇，向岸边奋力划去。其他的人则从船上跳下去，游向岸边。突然，他们又听见了可怕的日本飞机的轰鸣声，接着机关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子弹不断地倾泻在逃生的人们周围的水面上。就在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刚刚到达岸边的芦苇丛时，一艘日本的汽艇飞驰而来，用机关枪对着他们扫射，然后这艘汽艇又回过头朝正在下沉的潘内号扫射。在潘内号完全沉没之前，这艘汽艇靠着它停下来，几名日本军官爬了上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潘内号幸存者的险境似乎还没有过去，他们在岸上跋涉了近20里地，寻找了一处安全地带。与此同时，几名日本的士兵也在岸边搜索，想要抓获他们。潘内号的幸存者们到达安全地带之后，开始清点他们的损失。两名美国船员、一名意大利报纸记者被杀害，17名船员和美国使馆的官员受伤，其中一些还身受重伤。在潘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侵华日军司令土原，一个戴着厚平底眼镜的肥胖家伙，骑着一匹具有象征意义的白马，紧跟着国民党蔡廷锴将军撤退的脚步，率领其得胜的部队开进了南京城，宣称日本帝国前进的道路光明而顺畅。此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城里铺就了一条血路，他们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 就连远在柏林的冷酷的德国的军事观察家也被这种有组织的屠杀所震撼。而当潘内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人震怒了。平日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国务卿考戴尔·霍尔宣布潘内号的沉没，说明日本海军和军官们是野蛮的和神志不清的。潘内号遭到突然攻击，究竟是一次意外，还是日本人为四年后偷袭珍珠港进行的演习？是不是日本军阀想要考验美国人对这种致命攻击的忍耐力呢？许多美国军官认为事情根本不是日本人后来所说的是一次失误导致的悲惨事件，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实施准确的冒险行为。包括俯冲轰炸机、装备精良的汽艇和步兵的协同作战。也许潘内号事件可以回答日本军阀的许多问题。美国官方对流血冲突和财产损失事件的反应有多强硬或是多软弱，美国的军事装备有多么的精良，是否训练有素，上海附近驻扎的几千美军士兵是否会赶到潘内号遭到攻击的现场救援，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后续攻击等等。罗斯福当局不想卷入远东的直接冲突，在公开表达了适度的愤怒之后，他们向日本当局发出了措辞谨慎的官方抗议，指出日本飞行员应因其鲁莽飞行而受到追究。也许是为了掩盖其将来同美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为其在扬子江上的暴行向美国政府道歉，并赔款221.4076美元。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是不是美国对潘内号遭攻击事件的软弱反应给日本军阀壮了胆，使他们认为美国只是个纸老虎，从而导致了他们日后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了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变得对纳粹和日本间谍异常的敏感，许多人认为间谍和破坏分子就藏在自己的周围，而且这些人就像苹果里的虫子一样，已经钻到了国家的核心。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地方长官都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因为有很多的海军基地，警察局长命令将本市所有的14名日本侨民集中起来，并关进了监狱。而在新泽西州的雷沃克，安全官员命令警察登上火车，逮捕所有长着东方人面孔的人和其他可疑人员，并把他们带到警察局进行讯问，以查处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俄勒冈州的州长宣布全州处于紧急状态。当有人问他是哪一种紧急状态时，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德克萨斯州的德里森，市长和市政委员开会讨论买一挺重机关枪来对付敌人的间谍。而就在这时，有一个过度激动的人闯进了会议大厅，谎报说纽约遭到了轰炸。他的行为使市长立即决定应当买2挺机关枪而不是1挺。各地的地方政府都组织民兵来防备可能出现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子弹会从来福枪的哪一头射出来，但是他们都守卫在他们认为的军事设施旁，比方说公路、桥梁、铁路、水库、隧道、大坝和其他的公共设施。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一个妇女驾车驶过旧金山湾的大桥时，因为没有听见民兵的警告，有人开枪打伤了她。在密歇根湖区，过度紧张的卫兵开枪打死了一个捕野鸭的人，并打伤了他的同伴，因为他们误认为这两个人是颠覆分子。 在这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查出了几千个他们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并把他们列在了黑名单上。截止到1942年7月，联邦调查局因此共拘留了9405人。除了日常繁重的工作外，FBI 的特工还得处理数以千计的来自全国各地关于敌人间谍和颠覆分子的报告。然而在这期间，一则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的广告因为使用的词语特殊而引起了 FBI 的注意。这则广告是在珍珠港事件前16天刊出的，是为一种新的掷骰子游戏而做的广告。他们管这种游戏叫做死亡双星。数以百计的神经过敏的甚至有点歇斯底里的市民向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汇报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包括了两则广告，小的一则登载在1941年11月22日的那期杂志上，这在业内被称为悬念广告。它包括以下几个词：嗨，注意，当心。在这个标题下是两个骰子，一个白色的，另外一个是黑色的。读者可以看见每个骰子的三个面，白色骰子上面的三个数字是12、24和两个叉，黑色骰子上面是0、5和7。在骰子上面写了一句话，请看第86页上的广告。在86页上，同样的标题用大号字印了出来：嗨，注意，当心。在广告下面还是那几个大字：死亡双星。在这些字底下是一个雄鹰的图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有许多令人称奇、让人百思不解甚至非常着迷的事件。多少年来，许多人一直都在致力于探究他们背后的故事，珍珠港事件就是其中之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神秘广告。 珍珠港事件之后，关于这则广告的猜测越来越多，许多人认为是德国或日本间谍在《纽约人》杂志上刊登了这则广告，目的是通知潜伏在美国的其他间谍战争就要爆发了。骰子上的数字是12和7，可以理解为月份12月和日期7，那就是在这一天战争爆发了。数字5和0可以看作是进攻的时间，而两个叉号罗马数字当中可以表示20，可以认为是进攻目标的纬度。没有人知道24这个数字的含义，但是它可能是登这则广告的敌人间谍的代码。在86页的大广告顶上有一幅画，它被许多人解释为三架飞机掠过广阔的大海冲向目标，可能就是珍珠港。而其中炸弹在水上爆炸的画面更增加了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明亮的探照灯光划破了夜空，子弹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很多人认为死亡双星指的就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双头鹰看上去很像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标志。 FBI 的特工通过调查发现，广告是一个叫做帝王贸易的公司刊登的，一个白人男子用现金在纽约人杂志的办公室里支付了广告费，但是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地址。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个被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嫌疑犯的人在几周后突然死亡了。而《纽约人》杂志上的这则广告到底是不是狡猾的德国或日本间谍用来通知同党日本要偷袭珍珠港呢？珍珠港事件后， FBI 一直忙于调查其他的相关事件，对这个广告事件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战争史上，有着许多令人费解却又让人好奇的故事，其中有些奇异的巧合、偶然的突发事件可能改变战争和历史的进程。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会陆续为大家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